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下一次上课本来是1月24号，因为已经接近过年了，大家都在忙，所以那一堂课就停课。那我们下一次再上课就是2月7号上课，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讲课呢，你就把这个讲18讲完，好，就结束。课本呢，请翻到第9页。讲义请翻到讲义8的第3页。第4行。诗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上一次讲义8第1项的第2页。根据唐玄奘法师的经本解释这一段经文，有3种不同的说法。第1种及第2种说法已经讲解完毕，第3种说法就在这第3页第4行，已经将诗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这一句经文讲解完了。下面接着讲解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这一句经文。言无为者，即是圆成实性，离言真如。言亦非无为非有为者，即非遍计所执无为有为。这里开始解说经文，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言无为者，即是圆成实性，离言真如。无为就是指圆成实性的真如相，它是远离名字言说的离言自性，也就是深意地相。而经文说亦非无为非有为的意思，是要除遣遍计所执性的无为与有为。所以说即非遍计所执无为有为。此中亦说圆成实上前所执性无为有为，所显真如为圣义地。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圆成实自性它是离言法性，我们凡夫只是在假名安立的圆成实自性上遍计执着，并不能圆虑圆成实性的真如相。如果我们能够于圆成实自性上除遣了遍计所执性的无为与有为，这时所显现的空相就是圆成实性的真如相，也就是深意地相。这个就是第3种解说。虽有三说且依第3，虽然以上提出了3种解说，但是呢以这个第3说为正义。然无二相有其多种不可据说，且论有为无为无二相中诸说不同。在经论中讨论到无二相， 它不仅仅是讨论有为与无为的无二相，还有其余多种不同的讨论。那在此呢，不能完全的说明。现在就将经论中讨论有为无为无二相中不同的说法来做一个分析研讨。若极论曰无取蕴，以说无二，非业烦恼所生故，不可言有为；随欲现前不现前故，不可言无为。在无着菩萨著作的《阿毗达摩集论》第二卷中，是以无取蕴讨论有为、无为、无二相。取蕴的取是取着的意思，它含有一种执着的意思，那它就是烦恼的意名。据舍论依三种意来解说取蕴。第一意是五蕴从烦恼而生，所以它称为取蕴。第二意是说五蕴它从属于烦恼，故名取蕴。意思就是说五蕴常随从烦恼而造作行业的意思。第三意是说五蕴它又能升起烦恼，故称名为取蕴。所以取蕴就是指有漏的五蕴。无取蕴就是无漏的五蕴，非业烦恼所生故，不可言有为。由烦恼造作行业所生的是取蕴。无取蕴不是由烦恼造作行业所生，所以不能称名为有为。随欲现前不现前故，不可言无为。无取蕴是大菩萨的境界，菩萨以大悲心度化众生，随顺菩萨心中的所欲，菩萨的无漏五蕴就可以现前度化众生。等到度生完毕之后，又随顺菩萨之所欲，无漏的五蕴就不再现前。由此可以知道，菩萨的无漏五蕴仍然有所作为，所以不可说是无为。因此呢，是无二。这是集论的解说。一摄大圣法身五相中，一转一为相，二白法所成为相，三无二为相，四常住为相，五不可思议为相。在摄大圣论的彼果智这一章中，讨论到诸佛的法身大略可以分为五相。第一个是转一为相，转一的一就是指摄藏一切依他起法种子的阿赖耶识。转有两种意思，第一意是转灭。无始以来众生的阿赖耶识中摄藏有烦恼与所知二障的杂染种子，当因缘和合的时候，便升起杂染分的依他起法。众生可以由学习佛法闻思修熏习的力量，便能够转灭阿赖耶识中烦恼所知 二丈杂染的种子与现行的杂染的依他起法。好，这个是转灭意。第二意是转得，由于众生学习佛法闻思修熏习的力量，在阿赖耶识中清净分的种子就渐渐的增多，力量也渐渐的增强，能够引发本有的无漏清净智慧种子现前。这个时候气证真如理，转得智如不二的清净圆成实性。这个是转得，从转灭杂染分中解脱，转得清净分，这就是诸佛法身的转一为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众生必须要学习佛法的闻思修慧。二，白法所成为相。白法就是指无漏的清净法。诸佛在菩萨位时修习无漏清净的六波罗蜜多行圆满为因，到了成就无上菩提时，法身就得到十种自在圆满为果。这十种自在圆满就是法身白法所成为相。三，无二为相。第三是无二为相，我们到下面再解释。四，常住为相。常住为相有三个意义。第一意是从真如清净相来解说，佛的法性身是常住的真如清净相，这个是常住为相。第二意是从诸佛的本愿来解说，诸佛从凡夫位最初发四弘誓愿心，里面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众生无尽，所以度化众生的法门也无尽。而法门是依清净法界而起，所以法界也无尽，诸佛的愿力也无尽，由诸佛愿力所引申的正法所成就的法身也是常住无尽。这个是法身常住为相。第三义是从诸佛所因作事无尽期来解说，诸佛成佛是为了广度众生，众生无尽，诸佛法身所应做的度生事业也是没有尽期的。这以上三义解说法身常住为相。五，不可思议为相。不可思议为相也有三义。第一义是说佛的智慧圆满证得最清净法界真如，佛所证得的境界唯有诸佛自己可以知道，不是其余有情能够思议能够了知的，所以是不可思议为相。第二义是说真如法身出离世间究竟清净，世间没有任何一法能够与 真如相等，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世间法能够真实的来比喻真如相。因此众生不可思议真如法身，这是不可思议为相。第三义是说法身无相，无有分别，所以不是世间有分别的寻思所能推度比量的，所以是不可思议为相。这以上是摄大乘论的法身无相的解说。第三，无二论有三义：一，有无无二；二，有为无为无二；三，一性一性无二。现在解说法身五相中的第三相，无二为相。摄大乘论以三义来做解说。第一义是有无无二，遍计所执性的一切法是没有体相的，是无所有的，所以说法身非有。而在一切法上空去了遍计所执性所显现的空相，也就是圆成实性，就是法身，是实有的，所以说法身非无。这个就是法身的有无无二相。第二义是有为无为无二。好，下面我们有文再做解说。好，先解说第三义。第三义是一性异性无二。法身不能说是异性，因为十方三世诸佛的法身都是以真如为所依，佛佛道同，没有差别的异相，所以不能说异性。但是法身也不能说是一性，因为有无量不同的有情都修行成佛，所以从能够成就的有情这一方面说，法身不是一性的。这以上呢是依三义来解说第三法身无二相。为有为无为无二为相者，由业烦恼非所为故，自在示现有为相故。现在解说无二相中的第二义，有为无为无二为相。由业烦恼非所为故，佛的法身不是由烦恼所造作的业行所为的，而有为的定义是由烦恼造作业行所生成的，所以佛的法身非是有为。自在示现有为相故，佛的法身由于大悲的愿力能够为众生自在示现种种的佛土与身相，并且为众生说法等生灭的有为相。而无为是没有生灭相的，所以佛的法身非是无为。由这以上两种理由，所以说法身以有为无为无二为相。这种解说与前面极论的解说相似。这以上是摄大乘论法身五相的解说。 今此所说，非遍计所执生灭等有为，非遍计所执无生灭等无为，故言非有为非无为也。今此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所说，世中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意思是说，有为是依他起性的生灭有为法，无为是圆成实性的真如无生灭的无为法。此有为无为都是远离名言的离言自性，不是假名安立的遍计所执性有生灭的有为相，也不是遍计所执性无生灭的无为相，所以说是非有为非无为。即此离言无二体性即是真如，在依他起的有为法与圆成实性的无为法上，除遣了凡于遍计所执性的有为与无为的名言相，所显现的空相就是圣义谛的真如实相。这个解说就是跟前面的第三说的解释是一样的，所以第三说的解释有空的话再多看一下。是故无上一经说，如来界五种功德：一、不可说相；二、无二相；三、过觉观相；四、过一意相；五、一切处一位相。此处在引用佛说无上一经来证成圣义谛相。如来界五种功德，如来界就是真如的义名，一切如来所证得的法界实相即是真如，所以称名为如来界。它有五种功德，就是圣义谛相的五种相：一、不可说相，就是离名言相；第二个是无二相；三、过觉观相，就是超过寻思所行相。觉观是旧的翻译，新的翻译是寻思。四、过一意相；五、一切处一位相。这是如来界的五种功德。乃至比云，一切法藏无变异故名为如如，无颠倒故名为实际，过一切相故名为极灭，圣人行处无分别之境界故名第一义。在无上一经中又说明如来界的种种的义名，一切法藏无变异故名为如如，这个法藏就是真如理。佛的无量功德都由证入真如理而获得，所以说真如理含藏了无量称合于法性的功德，就称名为法藏，又称为如。这里讲称性功德，是说要由证入真如法性才能够成就这些功德，不是说众生本来就有成就了这些功德。 这个与中国传统的佛教的说法是不同的。真如理是所有众生本具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已经证得了真如理。真如理是平等无差别变异的，平等无差别变异也称为如，所以合称为如如。好，这个是解释如如。好，其他的地方也有解释说如如就是如理智契合真如理，好，称为如如。无颠倒故名为实际，实是真如实相之理的意思，即是究竟至极的意思。真如实相之理无有颠倒，至于究竟之极，是实际的意思。过一切相名为极灭，真如之体极净，没有三毒与细论，超过远离了一切相，所以名为极灭。圣人行处无分别之境界，故名第一义。这个义是境界的意思。凡愚的智慧只能行于有分别的境界处，真如是圣人无分别智所行的无分别境界，不是凡愚智慧所能行处，所以是第一。又此境界是最殊胜的境界，所以称名为第一义。这以上是解说如来界的义名。阿难，是如来界非有非无，不染不净，自性清净。在无上一经中，佛又告诉阿难尊者，如来界的自性是非有非无。有无是就事物自体的存在与不存在而说的，事物生起存在就称为有，事物灭去不存在就是无。有与无是相对安立的，真如无始以来法尔如是，并不是本有后无，也不是本无而后有，所以没有生灭相，因此是非有非无。不染不净，染净是就性质上而相对安立的，众生在凡位是有烦恼杂染的，在圣位就离染得净。但是真如的自性在凡位，它也没有被烦恼所染污，在圣位也不是从染得净，所以是不染不净。因为真如不论是在凡夫的杂染位，或是在圣人的清净位，它本身都是清净无染的，所以说它是自性清净。譬如一颗宝珠在污水中，宝珠在污水中并没有被污水所染污，宝珠的自体仍然是清净的。我们将宝珠从污水中取出，这个时候我们说宝珠离染得净，其实宝珠的自体 无论是在污水中，或者是离开了污水，它并没有改变，仍然是清净的，所以说它是自性清净。此经下云，佛说离言无二义，甚深非愚之所行，故知离言真如为体。在圣义地上品下面的文说，佛说离言无二义，甚深非愚之所行，意思就是说，佛开示我们圣义地上是离言与无二相的境界，而这种境界是圣人圣身的智慧所行的境界，不是凡愚智慧所行的境界，故知离言真如为体。所以知道离言与无二相的自体就是圣义地的真如。问：若尔大品所说如何会是？大品般若经就是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这里提问说，如同前面所说的无二相，如何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的无二会通解释呢？好，下面就举大品经中所说的无二的例子。故二十九云：须菩提，白佛言，何等是有法，何等是无法？佛言：二是有法，不二是无法。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27卷，所以这里的29卷是22卷之物。须菩提尊者，请问佛，什么是有法，什么是无法？佛回答说，二是有法，二就是有差别相的意思。有差别相就称为有法。譬如说，色、受、想、行、识各有它的自相，而其自相是差别不同的，所以它们就是有法。不二是无法，不二就是没有差别相的意思，所以称为无法。而真如没有差别相，所以是无法。大智度论95云：二法名各个别相，无二法名一空相，以是一空相或各个别相。在大智度论第95卷说，二法名各个别相，每一法有其各自的相貌，诸法各自的相貌与其他法的相貌个别不同，是各个别相的意思。因为有差别相，就称名为二法。不二法名一空相，一就是相同没有差别的意思。诸法的空相是遍一切法而没有差别相的，所以是一空相，称名为不二法。以是一空相或各个别相，众生在诸法上取着实有各个的别相，所以佛说无二法，以一空相来破除众生对诸法实有各个别异相的妄执。破除了妄执以后，不二的一空相也要舍弃，因为说不二法是为了使令众生除遣实有的执着，如果又执着 实有一空相，就又落入了妄执的戏论了。又大品经二十九云，诸法平等，所谓无相。二十九应该是二十六卷。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二十六卷中，佛与须菩提尊者讨论到诸法平等，所谓无相。平等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诸法平等无差别相，就假名安立为无相。须菩提白佛言：是平等，为是有为法，为是无为法。须菩提尊者就请问佛说：诸法平等的无相是属于有为法呢，还是属于无为法呢？佛言：非有为法，非无为法。何以故？离有为法，无为法不可得；离无为法，有为法不可得。佛回答说：诸法平等的实相是不可以说为有为法，也不可以说为无为法的。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有为法与无为法的假名是相对而安立的，在因缘和合造作而生的法上安立为有为法的名字，在非因缘和合造作的法上就相对的安立为无为法的名字。所以说离有为法，无为法不可得；离无为法，有为法不可得。而诸法平等的实相是远离有为法与无为法的名言相的。所以说是非有为法，非无为法。须菩提，是有为性、无为性，是二法，不合、不三、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佛以是谛故说，非以第一义故，据说如彼。佛又为须菩提解说，是有为性、无为性，是二法，不合不三。好，合就是一的意思，三就是义的意思。有为性是依因缘和合造作的无常法而安立的，无为性是依非因缘和合造作的常法而安立的。所以有为性与无为性不可以说是一法，所以是不合。有为性与无为性是相对而安立的，离有为法，无为法不可得；离无为法，有为法不可得。所以有为与无为也不可以说是异性，因此是不三。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这是说明诸法平等的实相是无有青黄赤白等色相的，也没有长短方圆等形象，也没有色与心或者有与无等的相对相，唯有此平等一位的一相，就是无二之相，假名安立称之为无相。佛以是谛故说，非以第一义故。佛为须菩提说诸法平等的无相，就已经落入了语言文字的世俗谛，不是真实的第一义谛了。好，如果是第一义谛，就没有身口意行，所以是不可说的。 据说如彼，详细的说明呢，大家可以去参考《大品经》。解云：此圣义谛用如为体，而言无者，以浅所执，故说无言，具实非无。这边原册书就要把它汇通了。原册书解释说，此圣义谛用如为体，此圣义谛相品所说的圣义谛相，就是以诸法实相的真如为自体，意思也就是说，真如就是圣义谛相。而言无者，以浅所执，故说无言。在大品经中所说无法或是无相，也都是在全表诸法平等的实相，也就是真如。为了要除浅众生在假名上辩计所生只为持有自信的妄执，所以用无字来显示除浅的意思。具实非无，根据第一义的实相是不可说有也不可说无的，因为它是离言自性。众生的习性就是说有就升起执着实有的增益值，为你说无又升起执着全无的损减值。但是为了使众生了解诸法实相，所以就依据圣人智慧所证得的真实境界，假名安立为圆成实性是真实有，依他起性是如幻有，辩计所执性是无。可是在众生的妄执中，辩计所执性是实有的，所以辩计所执性又被称名为妄有。故下经云：一切诸法皆无自性者，通具三性，密意说无，非实全无。在解深密经下面无自性相品中讨论佛在般若经中所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义，是依据辩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与圆成实自性三种自性而安立三种无自性，因此文中说通具三性，密意说无。辩计所执自性是由凡愚的妄情而执为实有，所以是妄有。在三种无自性中，它是相无自性性，它是以世俗言说妄执为相，并没有如同依他起性的自相，所以在圣人的智慧中它是没有自体性的。依他起自性是依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清因缘，以及其他法为助缘，因缘和合造作升起的现行法，所以安立为如幻之法，它又称名为假有或者是似有之法。在三种无自性中，它是生无自性性，意思是说依他起自性是由因缘而生的， 所以他无自然生性，他不是不需要因缘自然生起之法。缘成实自性就是依他起性的真实自体性，是圣人根本无分别智的所缘境界，其体性常而不变，所以安立为实有法。这边是讲到是安立为实有法。在三种无自性中，它是圣意无自性性，因为是圣人殊胜智慧所缘的境界，所以称名为圣意。在圣人的智慧中，没有实我实法的妄执等戏论，所以是无自性。这以上是三种无自性性的解说。非实全无，三种自性中遍计所执自性，并不是自相安立，它是在凡夫的妄情中执为实有，所以它是妄有。在圣智中它是没有自体性的，所以说是无。依他起自性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的，所以它是自相安立。它虽然不是实有，但是也不能说它是完全没有，因此说是幻有。缘成实性是诸法的真实性，常住不变，所以说是实有。因此般若经中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的断灭见。此一切法无二观门，即是唯识性观。或三中缘成实观，三无性中圣意无自性观。此一切法无二观门，就是指观察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有为与无为是一切法，非有为非无为是无二，所以说这是一切法无二观门，即是唯识性观。唯识性就是诸法实相的真如。在有为法与无为法上，除遣了遍计所执性的有为与无为的妄执，所显的空相就是真如，也就是唯识性，所以说它是唯识性观。或三中缘成实观，在三种自性中真如就是缘成实性，所以说它是缘成实观。三无性中圣意无自性观，在三无性中真如就是圣意无自性，所以说它是圣意无自性观。这个是圆彻书的见解。真谛诗云，即是分别无相观，或依他无性观。真谛法师说即是分别无相观，分别就是遍计所执性，观察遍计所执无自体相，这个就是分别无相观。或是依他无性观，或者是观察依他起自性中没有自然生性，这个是依他无性观。做这两种观察就可以悟入唯识性。此中应说无二法门八部中道亦如别章。 在此呢，应该要参考《维摩诘经》中所说的无二法门，以及《中观论》的八部中道义，这样意思会更清楚。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如理请问菩萨，复问解甚深意，密意菩萨言，即长行广释分为六科，这是第三科，更三菩萨真问，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标问答者，说明继续提问者与回答者。这个提问者是如理请问菩萨，回答者仍然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看下面的经文，最圣子，如何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更三菩萨真问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成前真问，依前面解甚深意密意菩萨的回答，如理请问菩萨，再次提出疑问。在前面解甚深意密意菩萨略答了一切法无二意，立根的众生可以立即的领悟，但是顿根的众生仍然未能明了其意。所以如理请问菩萨发慈悲心，再次的代替众生提问，希望能够得到更详细的解说，什么是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亦非无为非有为呢？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如理请问菩萨曰，即一的长行广释分成六科，这是第四科更四，一问广释又分成二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明说之由序，就是说明是由解甚深意密意菩萨向如理请问菩萨来做解说。善男子，言有为者乃是本师假释摄句。更四，一问广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心二一问正答，解甚深意密意菩萨正是广释一切法无二意，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是有为无二相，解释有为非有为非无为这一句经文，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诡异遮三相，遮浅有为相无为相以及非有为非无为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子一遮有为相，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丑一明有为是否假说。善男子，这个是解甚深意密意菩萨称呼如理请问菩萨，言有为者乃是本师假释摄句。本师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指娑婆世界在成住坏空四劫的住劫一开始的时候，外道的老师在这个世界与一切事物等九十摄安立各种的名字来全表其意，于是施设了有为法的假名。第二种解释是指本师就是释迦牟尼佛，是佛假施设了有为法的假名来全表由因缘和合造作所生成的法，语言文字 是世间人表达自己思想与互相沟通意见的工具。在《瑜伽师地论》真实一品中说，世间即成真实，是世间人共同在各种事物上随顺事物假施设安立了种种的名字，然后经过世间人的串习，一遍又一遍的学习以后，就对于假名很熟悉了，此时是悟入觉慧，不再需要思维筹量，意识立刻的就能够悟入相应的名与事。世间人对于名与事的相应也共同的认可，欢喜的接受，就是所见同性。因此名言就成为世间即成真实，大家共同的接受了。佛证入诸法实相以后，证知了诸法离言自性，本无语言文字可说可写，但是由于佛慈悲众生，为了引导众生远离执着，也能够证入诸法的离言自性，所以就假借世间即成真实的语言文字为方便，来施设种种的法相名词，安立各个的法门，使令众生学习以后能依教奉行，就能悟入实相，证得离言法性，远离烦恼与所知二障。所以有为的名字是佛所假施设安立的法相。好，看下面的经文。若是本师假施设句，即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好，子一遮有为相分为三科，这是第二科，丑二变一生等指甲为实，说明梵语等便在佛所假立的名句上只为实有自信。若是本师假施设句，有为是佛所施设安立来全表因缘造作所生法的假名，即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这个即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即就是执着的执的意思，第二种解释，即就是升起的起的意思。虽有二解，但是这句经文可以做相同意思的解说。佛假施设有为的法相，梵语在听闻以后便在心中升起了执着，意识就在有为的名言上辩计升起了执着，认为有为法的实有自信，于是有为便成为辩计所执性所升起的言说。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佛所施设有为的正确所说了。看下面的经文，若是辩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种种辩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子一遮有为相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丑三辩非实有，皆非有为，说明辩计所执性言说并非实有自性，因此成立有为非有为。这一段经文由于断句的不同，所以可以做不同的解说法。第一种断句 就如同我们课本上的断句。这个是与韩清静居士的断句相同啊。若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有为是佛的假施设名字。如果能够证知意识遍计所执升起的言说，只是名言假施设所说，而不执着实有有为的自信，这个就是究竟正确的。种种辩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众生意识在有为的名言上做种种辩计，再发为言辞所说，只为实有有为自信，这个并非是有为假名的真实相，也不是有为法的自体相，所以说是非是有为。这是第一种断句的解释。第二种断句是，若是辩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种种辩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就是把这个原来的课本上的这个即是究竟那个分号给它去掉，种种辩计的顿号把它去掉。若是辩计所及，言辞所说，众生的意识在佛所假施设的有为名字上辩计，而升起实有有为自信的执着，并发起有为的言说，即是究竟种种辩计言辞所说。众生并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在有为名字上辩计所生实有有为自信的执着，而发出有为的言说，这个才是究竟，不成实故，非是有为。众生这种由辩计所生实有有为自信的执着与言说，并非是究竟真实，所以说是非是有为。这样解释第二种断句。根据赵树森居士的解深密经导读中说，玄奘法师所翻译辩计所执相一词，根据他们的研究认为，所执的意思是玄奘法师自己补充上去的。辩计所执相在早期唯识的经典中被翻译作分别相，真谛法师翻的解结经中即将辩计翻作分别。深密解脱经中说，分别相即是言说相。分别是意识在名言上了别的作用。圣人与凡夫都可以在名言上分别，但是凡夫由分别而升起执着，圣人的厚德智是无漏的。厚德智虽然在名言上分别，却不会升起执着，所以凡夫的辩计说是辩计所知性是恰当的，但是不能说圣人的辩计是辩计所知性。可是当我们翻译作辩计所知相以后，辩计这一词便容易被理解成有执着、颠倒、错误的意思了。 遍计一词本来只是在名言上分别的意思，那么到了后期也就演变成有执着的意思了。圆策法师也是跟玄奘法师学习的，虽然他引用了很多真谛法师的解释，所以在圆策书中分科判教也就依据后期为师的思想来解说遍计一词了，也就是遍计所知。那我们现在是根据圆策书讲解，也就随顺圆策书了。好，请看讲义八的第二项。解释遮有为相，然是此文西方诸师三说不同。解释遮前有为相这一段文，在印度的法师呢有三种不同的解说。一云，此文唯一外道名为本师，为杰出时外道本师假名安立，有为诸法。依云，这是第一种解说法。先解释有为者乃是本师假施设具经文，此文唯一外道名为本师。这一段经文所说的本师就是指外道的老师。为杰出时外道本师假名安立，有为诸法。在娑婆世界注解开始的时候，当时释迦牟尼佛还没有降生，所以是外道的老师创立了假名来权表种种的事物。那他在因缘和合造作法上就安立了有为法的假名来做权表。若是外道假名安立，即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外道都是有执着的，所以当外道的老师安立了有为法的假名以后，于是便原名取相，依循妄见就升起了执着，认为离心之外确实有为法的自性存在。他经过寻思以后，发出语言文字为他人说有违法的假名。在世间经过了世俗串习，误入觉慧，所见同性，就成为世间人的遍计所及，言辞所说，也就是成为世间即成真实了，为大家共同的认可并且接受。若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遍计所执，非实有故，非实有为。遍计所及的及就是执着的意思，因为世间凡夫有无明的缘故，所以他们在有为法的假名上遍计所及，发为言辞所说时，就升起了遍计所执，执着离心之外有违法的自性存在，这个是究竟真实的，非实有故，非是有为。好，但是一切有为法并不是离心，而另外有它的自性。遍计所知性的有为法是颠倒错误的，并非真实离心之外另有自性，所以说是非是有为。所及即是所执一名，故广百论第十卷云，般若经中佛自分明判有无异，遍计所执所及所增所取常恒无边一法，如是一切皆名为无，因缘所生皆名为有。 遍计所及与遍计所值的意思相同，只是名字不同。广百论是圣天菩萨所作，只有一卷。此处所说的广百论第十卷是护法菩萨为广百论所做的解释的论书。护法菩萨的思想是大圣有宗的思想，由他来解说广百论是否合于圣天菩萨的原意就不确定了。般若经中佛字分明判有无异，护法菩萨说在佛说的般若经中佛自己已经明确的判别了一切法的有与无异。什么是无法呢？遍计所执所及所增所取长恒无边一法，如实一切皆名为无。凡于在假名安立的一切有为法上由于遍计而生起执着，称为所执。由于遍计而生起是所及，由于遍计而增益为有是所增，由于遍计而取着是所取，都是在假名的有为法上错误颠倒地认为有自体常恒住不变异的实法的存在。这一切在假名上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法并没有凡于所执着的实体，所以它是无法。因缘所生皆名为有。一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清因缘与助缘和合造作所生起的法是依他起性的有为法，这个是有法。这以上是第一种解说。一云此文皆是佛说。第二种解说认为遮遣有为相的这一段经文都是佛所说的。为一切法皆离名言，而佛本施大慈悲力假说有为，这是解说言有为者乃是本施假施设具。一切有为法是由因缘和合造作之法，本来并没有有为法的名字，但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见众生堕入生死轮回的苦果中，于是生起了大慈悲心，为众生说出离生死灭除二障的大道，因此施设法相在因缘和合造作所生法上假施设有为法的名言。此即如来厚德至中遍计所及言辞所说，这是解说经文若是本师假施设具即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佛假施设有为法的名言为众生说法是依止无漏的厚德无分别智，遍计所及的及在此就解释为升起的意思。有为法的名言的施设是由佛的厚德智遍计所升起的，然后发为言说为众生说法。佛的厚德智是无漏的，所以不能说佛的遍计有执着，因此即字在这里就不能够如同第一种解说中将所及 解释为所执的异名。好，所以从此处第二种解说就印证了我们前面所说，辩机一词在早期的唯识学中是意识在名言上表别的作用的意思。好，如果是凡夫由于辩机升起了执着，就称名为辩机所执相。如果是圣人，他的辩机是无漏而没有执着的，就只能称为辩机相或者是分别相、言说相。还是就近辩机后得智所说故，非实有为，故作此言，有为非有为也。好，这个是解释经文。若是辩机所及，言辞所说，即是就近种种辩机，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佛与菩萨都有后得智，菩萨的后得智还没有圆满，仍然是属于有学位，而佛的后得智已经圆满了，属于无学位，所以佛的后得智就称为就近后得智。佛的意识运用后得的妙观察智，遍计施设有为法等种种法相名言为众生说法，其字体只是遍计性的名言而已，并没有真实的体性，不是依他起性的有为法，所以说它非实有为。好，因此前面的经文说有为非有为也，依他起性的有为法非是遍计性的有为法的意思。好，真谛三藏大同此事。这第二种解说的文引自解结经真谛义，只是在真谛义中是用分别一词，而此处圆彻书呢把那个分别这两个字改成遍计这两个字而已。好，故说真谛三藏大同此事，这是第二种解说。我们今天把这个第三种解说也解说完吧。一云，此文有其三节，初名有为是佛假说，次若是本师等者，便一生等指假为实，后若是辩计等者，重辩非实，皆非有为。这是第三种解说，与我们前面解说遮有为相是相同的。经文可以分为三节，第一节善男子，有为者乃是本师假施设句，说明有为法的名字是佛假施设所说。第二节，若是本师假施设句，即是辩计所及，言辞所说，是说明一生凡夫在佛假施设的有为法的名字上执着离心之外，实有有为法的自信存在。第三节，若是辩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就近种种辩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有为。这一段经文是要重新辨明凡愚认为辩计所执性的有为法即是就近真实，这个是错误的颠倒见。其实种种的辩计言说并非是有真实的自信，好，所以得到的结论是辩计所执性的有为法不是依他起性有为法的自信，故说非是有为。好，这个是第三种解说。虽有三说，第三为胜。以上的三种解说以第三种解说为殊胜，故为正义。因为圆彻法师那时候在跟玄奘法师学习，所以就必须照玄奘法师翻译的来解说，好，所以就取第三种解说为正义。好，如果那时候他跟真谛法师学习的话，就可能第二种解说是正义了。 即说如来号为本师，故深密云，言有为者，为是如来名字说法。所以这一段经文中的本师，就是指释迦牟尼佛是本师。譬如在《深密解脱经》中说，有为法的名言，只是如来为众生说法而假施设的法相名字，这个如来就是本师。解结经云，此是本师正教言说。查了解结经，解结经里这个本师是做大师，所以在解结经中说，所作是大师所施设的正教说法。大师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就是本师。又对法云，薄伽梵说，一切诸法略有二种，所谓有为无为。对法在此呢，是指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这一部论被称为对法论。在第三卷中说，薄伽梵说，也就是佛说的意思，一切法有二种，为有为无为。对法中就有这样的圣教，那薄伽梵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故知本师是如来也，由以上的经论所说，能够知道这里经文中的本师就是指释迦牟尼佛。理实无有当名实法，但如幻等非有次有，是故本师于离言假说有为也。理实无有当名实法，有为法是由因缘和合造作所生之法，按道理说并没有实有不变的自体性，所以不能称名为实有法。但如幻等，有为法就如同幻象一般，非有次有，有为法非有实性，所以说是非有，可是不是如同灰毛兔脚的虚无之法，所以说它是似有。是故本师于离言假说有为也。此有为法自性，远离名言。佛为了令众生了知此法离言自性，依语言文字假施设为有为法，来全表此法，乃是由因缘造作所成之意。遮遣有为相的讲解就到此讲解完毕，今天就上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马上阿弥陀佛。在讲义八的第三页这边，第十一行这边，依色大圣这一段，法身五相中，第一个转依为相，想要问一下，法师，你刚才有讲有两个转依的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转灭，啊，一个是转得，请问那个得是道德的德， 得到的德 还是得到的？好，感谢法师阿弥陀。 各位，你看到这个东西有几个像？它应该有几个像？对我们凡夫来讲，它两个相，但是呢，你了知的只有一个相，就是遍计所及相。你有看到它，对不对？这个是依他起相， 他的次第是以他起相的。对，搞出安利的杯子以后，你就把杯子的名跟这个什么这个相的意合起来了，就相应了。所以讲到这个东西就是杯子，对吧？那我说这是锅子，你就要说我说错了，对不对？你一定跟我说这是杯子，它为什么不能叫锅子？因为世间即成真实，大家同意了这个东西叫杯子，所以世间即成真实它就叫杯子了。那一开始如果我们定义它的时候就说它叫锅子，你们大家也都同意了这东西就叫锅子了，是不是？那锅子杯子都是什么？都只是一个语言而已，是吧？所以我们分别的时候就认为它是杯子是锅子，而认为它有杯子锅子的 自信，就认为它有一个自信存在。如果你不认为它有自信，我说它是锅子你应该可以接受，是不是？那你会纠正我就代表什么？你认为它就是杯子，所以你认为它有一个什么杯子的实体性的存在，这个就是遍计所知自信。它是没有，它是你从语言文字上面什么去遍计去思维的时候所创造出来的那个相貌，而它真实的体相是什么？就是这个一他起相，它本身就是这个如幻的一他起相。它是什么因缘造成的？所以说它是如幻。好，那在这个上面我们把这个依他起相上面我们把我们遍计的语言文字那个相去掉，这时候就显示什么？它空出来了，那个遍计相就空掉了，这是所显现的就是空相。在根本智的时候就是原那个空相，那个就是原成实相，就是依他起的真实相。因为依他起是如幻相，那个相是不变，不管我今天拿起这个东西或者我拿起这个东西，那个真实相是不变，它都是空去了遍计所知所显现的空相。可是这两个相是不一样的，这个杯子跟这个毛巾的相是不一样的，也不可能一样，对吧？所以有为法的相是如幻相，它不一样，它会变，它有生灭相，把这个杯子砸到地上砸破了，就不是杯子，所以它有生灭相。但是呢，那个离去遍计相所显现的那个真相是不变的，它是原成实相，因为它不变，所为实有。我们刚刚就讲课里有讲一个假名称为实有。实际上你不能说它是什么，也不能说是实有，说实有又落入语言文字相，是不是？但是呢，不讲，我们没有办法分别原成实性跟依他起性的，因为都是有法，不能分别它的自信，所以呢，就安立这个常而不变的称为实有法，会变的就称为什么幻有法，而那个没有自体的就称为妄有法或者是无法，因为它是妄情才有，真实相是没有的，是我们执着它为真实，它只是语言文字相而已，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个真实相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三自性。所以每一个有为法上面都有三自性，是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以他起相，你们案例称为它为彼，就是什么遍计相，对不对？把这个遍计相，这个彼上面遍计相空去所显现的空相，就是原成实相。对，有幻相就有实相，是不是？幻跟实是什么？ 是在我们心里头同时存在的。你离开幻象说实相没有意义吗？对不对？所有依他起法升起所依的理，就是缘成实性，它是依着那个什么缘起的道理升起来的。所以缘成实的道理是要依他起法的显现才能够显现出来。对，但是依他起法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什么实有法，它是如幻有法，它是因缘所生的。那所谓什么叫由因缘所生？我们的定义是刚刚一直在它定义是什么？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所生嘛。好，那阿赖耶识的种子是怎么来的？是我们造作的业力熏起来的，是不是？所以依他起法就是业力的显现，对吧？所以你想要你的依他起好一点，你就造好的业力嘛。你不想要你的依他起好一点，你就去造什么不好的业力嘛，对不对？所以依他起的显现跟业力是什么？一个是隐，一个是显嘛。阿赖耶识的种子显现以后，就是依他起法，好，这就是它的基本定义，也就是我们业力的显现。啊，意思就是说，还是上次那一句话，不用去抗议，不用觉得不公平。你今天所显现的一切，是你过去所造作而显现出来的，你没造作，它绝对显现不出来。它显现出来了，就是你过去绝对有造作。OK， 所以不必什么，不必去抗议，觉得不公平。好像昨天看了一篇，有一个人演讲，美国一个人演讲，他说世间是不公平的，为什么不公平？他说因为我是白人，我生在有钱的家庭。OK， 然后我又长得很英俊，所以世间是不公平的。那世间的确是什么不公平的？因为世间法就是什么如幻法，在如幻上面我们执着为真实而已。所以要在世间求公平是不可能的，只有出世间才有公平，就是什么平等，就是缘成实性。所以唯一平等的是缘成实性，依他起法本来就不公平，因为什么？种子跟种子之间是不相同的，怎么可能是会平等？所以不必去觉得不公平，不必去觉得怎么样。你想要你未来怎么样，你现在就好好去造作，未来它就会显现。想去极乐世界，就照极乐世界的要求去造作，你就会往生极乐世界。想要成佛，不是一句话叫成佛，你就得什么发四弘誓愿，你就得牺牲，你就得奉献。没有说从众生那边拿一堆东西过来，然后说我成佛了，没这回事情。OK， 就得牺牲奉献。还要有智慧。 刚才老师有讲到那个什么，缘从依他起对的缘成实嘛，相对的嘛，不二法嘛，讲不二，他就是讲不二啊。 是。 对，那他指的是什么？ 二就是有分别，所以二就是什么？ 有所得。 啊，就是有所得。那依他起法是不是每一个种子不一样？所以它显现的相貌是不是不一样？所以它是不是二法？对。那在依他起法上面离去了变迹相以后所显现的那个空相是不是一样？是。 所以它是不二，所以不二指的是圆成实性。 不是，刚法师解释到的依他起跟这个圆成实性相对的， 是当我 他就没有他， 是 基本上这又落入了一个能所的一个概念。 对，因为在解说的时候必然要落入能所的概念。那他们两个刚刚是讲他们相异的那一部分，那刚刚你也讲了，你觉得没有他就没有他嘛，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什么不异的那一部分，就是什么没有他就没有他，他们两个不能分，不能说是一个绝对的分离。所以他可以这两法可以从两个方面解释，一个从一性来解释，一个从异性来解释。所以说他不依不依这两法，嘿，所以又进到那边不依不依去讨论他。所以你认为他是二也不对，你认为他是一也不对，那只好说是什么不二。可是他也讲一空相，所以你把一解释成什么无差别的时候，那就可以来解释空相都是相同的，就是无差别相。所以就是看要怎么解释。所以有的地方也讲不二不是一，因为我们一讲一的时候，你又认为有一个实有的一的存在，所以它只好用不二来解释。所以你一讲一空相，我们后面解释就是说，你不要执着还有一个空相的实有的空相，你要执着有一个实有的空相，又落入了什么妄执戏论里头去了。是这样子，好吧，各位，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